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北风如约而至，自北向南很快将雾霾驱散，目前全市空气清新，能见度改善，地面北风较大，气温明显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天气预报：阴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气温7-5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机器与未来是息息相关的，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控制论一度成为了前所未有的能够预测并预见未来智能自动机器的工具。与此同时，两股对立的力量出现了，一方是对于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思考的机器会带来进步，这深深嵌入了那些现代主义者的信仰之中。但反对势力提出了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控制论假想，机器人会使工人陷入失业，机器会伤害人类，核心系统会崩塌，大量的监控和隐私泄露。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以明读书会会员孙家山先生，一本读懂人工智能前世今生的书，一部气势恢宏的人工智能发展史，《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要和大家探讨一个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关心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说到啊，未来什么能够决定我们人类呢？一个呢是人工智能，而另外一个呢是基因。基因是我们人生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就存在的，我们需要改变。而人工智能当然也是我们人类创造的，可是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持着刚才我们节目片花当中谈到的两个观点。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一位专业人士孙家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孙先生您好。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啊，孙先生还说呢，说经常做电视节目，说唯恐啊说到观众，结果还是有点点的这个紧张。然后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路上其实也不太顺利，现在心情平复了吗？ 现在那个气息已经舒畅了 主要电台这头真的是挺堵的，所以其实说到堵车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常见。如果有一天这个路面全都由机器来控制，比如说你到哪儿了， 哪怕它有长的运输臂也好啊，或者说什么滚轴啊等等等等的，或者就是那种直升的，然后能够这个传送，当然如果能这个瞬间移动那就更好了。其实这些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和普通人息息相关。 是的，确实呢，从新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大量这种新的词汇出现，而且这个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比如说前些年我们那会儿还是讨论移动互联网，然后那个 O2O 然后大数据，然后这两年又开始更新为比如什么量子科学，然后人工智能物联网，然后越来越多这种词汇，而且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确实也给我们造成了一定困惑。而且也确实是在这个节点呢，我们对于未来关于未来的这种想象也好，或者这种畅想也好，就是对于未来的讨论越来越多，然后也是给大家就是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在就比如说就是今年是2018年，我们再过10年20年，可能就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由机器人的人工智能主导的这么一个社会。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就是相当于是认知上的偏见和误解，而且有很多确实在我们这个大众文化，不仅是我们国内，包括国外在国际上这种大众文化上也有很多这种认知上的误导，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啊，没有那么夸张啊。说到这一句话，一定来说一说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如果大家走进书店，或者是您在网上浏览一下，或者呢是您周围的那些媒体当中的那些宣传呀，您大致的翻一翻，就会发现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孙家山先生呢，在他自己的工作的选题当中，还有呢在以明读书会的这样的推荐当中其实在很多的场合当中都跟大家推荐过这样的一本书《机器崛起》，包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机器崛起》为什么您要选择这样的一本书。而且您是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位专业人士，很多的媒体介绍您都是大家注意是文学评论家，所以大家说说这文学评论家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是不是有点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好，谢谢刘莎。然后我们还是从那个最基础的一个词义辨析来那个进入，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讨论那个互联网，然后我们都会说赛博空间然后那个稍微了解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校系统科研机构这个系统里说我们不仅知道赛博空间，我们还知道赛博格，然后我说 OK 那个赛博空间是什么，那 还有赛博人 对，还有赛博人，那个赛博不就是那个网络吗，赛博我们都知道赛博空间就是网络空间然后觉得然后就按刚才您说这个，那个按照这种表达方法的话，那是不是要表达成网络格网络人呢，就赛博格和赛博人变成网络格网络人呢， 我觉得这还挺贴切的，如果变成网络人网络格的话 对，所以但是这里面历史的这种复杂性格纵深感也在这一刻就展开了因为OK， 我们说网络大家比较清楚，就是这一个不言自明的这么一个词汇很清楚。那赛博是什么，对吧，赛博这个词是从哪来的，就是显然我们稍微稍微有一点相关了解都知道这是个音译就直接从那个 cyber CYBER 过来的。 对，音译的。 那个 cyber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个cyber 这个词我们今天被已经直接被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当作网络来使用这个词汇，它的词源学的起源就是来自于这个控制论就是1948年那个维纳推出著名的控制论Cybernetics 就控制论这个词就是我们从这个词的构成Cybernetics 就是这个论就是这个当学科当门类讲，实际上控制论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语义翻译的话不如翻译成赛博学，但显然我们如果仅仅翻译成赛博学的话，那就把这种复杂的控制论历史和实践的这种历史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纵深感所就抹杀掉了，就遮蔽掉了。显然那控制论这个历史不只是就是包括了就赛博学这么一个历史。所以我们从历史的纵深来梳理的话，所以相当于至少从1948年来算的话，那到现在的话是不是整整过去了70年。 对，时间已经很漫长了。 已经过去了70年，但本身控制论又是一个非常就是它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历史纵深，它并不是说在1948年那一刻才推出来的，就是控制论也不是维纳这一个人发明的。用今天的话说的话，就是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或者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他实际上是在48年那会儿，相当于 抢注了控制论这个 ID 用今年的那个词汇，是吧？所以大家一听， 原来1948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抢注这么一说了。 对，因为这个控制论实践实际上最初的话，它是战争的产物，是二战的产物。那会儿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德国会往那个英国打那个 V1 V2 导弹就进行空袭，然后那会儿那个伦敦被那个孤立起来，就二战整个人类历史的二战达到最低点的那一刻，然后整个伦敦就是要经常面临德国轰炸这种恐惧。然后因为很通俗的说，如果打轰炸机打那个战斗机的话，我们会用高射机枪、高射炮，靠人工来操作能打得到，而那个V1V2 导弹飞行速度就快得多，在当时啊，就是比那个当时的战斗机、轰炸机就快得多，靠人工瞄准就打不到那个导弹，你拿高射炮或者拿冲锋枪怎么打也打不到。 啊，这个时候大家会有挫败感，说我们这个人不如机器瞄得准。 所以当时就是就是最初控制论的实践，就是应用和实践，就是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人机对话，就是用今天来看，就是一个，可能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就能写出来的一个程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的就是已经很远了。现在那个就是网上有很多小孩编程啊，就是小学生编程，可能都比我们就是比我要编得好多。 没错，以前说什么什么什么从娃娃抓起，现在编程也真的确实从娃娃抓起，而且很多小朋友其实都参与过那种啊，他们可能在没上学的时候就学过那种编程的小机器人的操作，跟你认识不认识字儿这个联系不是很大，所以孩子们真的是从娃娃抓起的这个编程。 所以当时那个今天说起来就很形象，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高射炮，我们看过那个相关的那个视频当中都知道，那是要摇那个就是那个滚轮啊，通过杠杆原理让它一来移动啊，来追那个目标。 对， 现在就不用摇了，它那个当时就不就是写了这么一段很简单的程序，把那个V1V2 导弹的那个运行的路径和那个速度 输进去， 然后相当于那个导弹来了之后，只要那个这边在按当时的按钮，就很那种很土的那种按钮按一下，然后那个高射炮就自动朝着那个轨迹，这样的话肯定超过人力的反应速度和人体力的那个就是摇动那个滚轮的速度。 对啊对啊，然后大家当时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们人然后打了这么一场辛辛苦苦的这个战争，然后最后发现机器居然比人管用的多，我觉得那种人类的挫败感啊，在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人类之前也有挫败感，但是在那个时候啊，那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一定是伤害了很多人。 在当时的那个情境的话，反而是那个安全感和安慰感，就是当时因为那个战争环境下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他那个就是大家觉得那个保命了，觉得那个能够那个算能够防住了， 新的技术 啊，他们会觉得有一种那个释放感和解脱感，因为确实那种呢战争恐惧跟我们今天来说距离太远了，就是但是。在当时呢，其实这个控制论实践呢，对于战争的总体进程也是没有影响的，只是一个非常局部的一个应用。比如说像那个今天我们都说维纳他写的控制论，然后在他的那个表述里当中的话，就是就对他的进行一个追溯的话，当时美国军方就是国防部只给了他不到10000美元，几千美元，虽然那个时候美元比较值钱，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就20-30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放到我们文科研究里面都不算多的这么一个资助那个额度，然后那个给他进行了资助。但是确实这个历史就产生了一种在那一刻产生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蝴蝶效应，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种蝴蝶效应式的影响。就当时1944年、1943年、1944年、1945年那两三年当中的人们，绝对不会想到70年之后的人类生活会因此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我们刚才说到了机器的崛起啊，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应该说这本书的一个渊源。那么刚才也特别谈到了，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所以孙家山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本书跟大家来分享，而且在很多的场合，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啊，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对这本书情有独钟？ 因为确实也是，就像一开始我跟那个刘莎聊的这个在这几年的话，就是从2010年之后，21世纪进入第20十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这个复杂的媒介迭代效应，相关领域呢就是。各种畅想也不能说是骗人，但是各种畅想太多了，各种不切实际的畅想。因为就像我在来的路上，在那个北大教育学院开一个会上，我说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多做不可能性的研究，不做可能性的研究。因为在这个年代里从各种各样可能性当中找出一个线索，找出一个规律来梳理，这个可能大部分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那个做到和实现，但是哪些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是我推荐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历史的原因，它把我们这个切实走过来的这条历史线索梳理清楚了，而不是像今天所流行的叉叉简史，这种简史那种简史，所那种无节制的对未来的畅想，那种实际上是一种 想象力的紊乱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丰富的表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机器与未来是息息相关的，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控制论一度成为了前所未有的能够预测并预见未来智能自动机器的工具。与此同时，两股对立的力量出现了，一方是对于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思考的机器会带来进步，这深深嵌入了那些现代主义者的信仰之中，但反对势力提出了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控制论假想，机器人会使工人陷入失业，机器会伤害人类，核心系统会崩塌，大量的监控和隐私泄露。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以名读书会会员孙家山先生。一本读懂人工智能前世今生的书，一部气势恢宏的人工智能发展史，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文学评论家孙家山先生和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说到历史啊这样的一部书啊，很多人往往觉得，哎呀，历史看起来真头疼。历史书看起来让大家觉得就得记得一个一个的年代，然后记着一个一个的人。但是其实这样的啊，记一个一个年代、记一个一个人的书，有的时候确实挺有用的，可是确实不太符合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阅读规律啊，或者说我们的阅读习惯，不能够愉快的阅读。我拿到这本《机器崛起》的时候，我觉得这像一本小说啊，我像我在看《星球大战》的感受那样子。而且这里面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文件的解密啊、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披露啊，我觉得这是很多相关书籍不能够给予我的内容。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认为这本书比如它那里面的资料是不是真实的，然后那个事件的整个的解读是不是客观的呢？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它的真实性、学术性和客观性是非常有保证的。这本书呢它大致分了九章，就是它基本的脉络就是像刚才我们那个在第一节聊的，就是从那个二战中后期啊，当时那个美国军方资助的这么一个资助维纳的这么一个项目，从这个起点开始，然后经过1940年代，然后确实也是这个，这里面再补充一个历史细节，就是在1948年啊，当时就是控制论就是维纳的控制论这本书出来的时候，然后在当时的那个就是社会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可能也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到的。也就是说，当年就是控制论就是一本畅销书就是它的那个畅销程度就是远比那个什么今天的于丹啊、赫拉利啊还要更畅销。因为那个年代那个还没有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移动互联网，还处于那个年代电台是新媒体啊。所以他们那个就是畅销书出版物，这个是一个压倒性的，也确实是当时那个风靡欧洲，风靡北美啊。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本书啊，在当时他刚刚面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情况，那也说到了这本书，不论从学术啊，还有从真实和客观的角度，也说到了非常值得大家一读。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啊，还要介绍一下作者托马斯·瑞德。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位专业的人士来写这样的书，恐怕不会得到前面啊孙家山这么高的一个评价的。我们来讲一讲作者的一些情况吧。 他那个韦德他那个李德，他从这个这本书那个当中的话，他还是大致分了九章来论述，就是首先是那个从最初的起点这种起源啊，就是这个把战争年代的那个最初起源说的比较清楚，然后又尽可能的通过浅显的语言，因为这就是大家不要害怕觉得这本书可能都是公式，其实里面几乎没有应该是一个公式都没有， 更多的应该是故事，我学文科的 对他把其中的这个历史线索说的特别清楚， 对， 然后也随着就是战后之后，然后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刚才那个丽莎讲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实际上控制论是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控制论的产物，而且那个可以用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来表述，就是没有控制论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这本书在那个展开比如第二章控制论之后，然后第三章就是自动化有机体啊，就是开始就是把控制论展开之后，对于所以刚才讲为什么就是就是赛博就是那个赛博格赛那个赛博人不能翻译成网络格和网络人，就是因为这里面它不只是一个互联网上的这么一个一条线索，它也有就是人工智能的线索，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再翻译这个Cybernetics 的话，就是这本书当中的话，包括前面有一些我们国内的院士级的这种科学家也做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梳理。从他们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更倾向于把这控制论 Cybernetics 翻译成机械大脑论，就是为什么说叫机械，就是从他们专业的角度说，为什么说翻译成机械大脑论是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就在于他们强调这种就是控制论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流行的词汇，或者今天可能已经没那么流行了，从那个移动互联网前几年刚兴起 O2O 就有一个叫闭环，动不动就是闭环反馈 O2O 能实现闭环，然后包括我周末去那个广州做讲座的时候，暨南大学的博士问我说那个什么某某房地产公司然后通过那个区块链然后那个能跟现实这些物料形成闭环然后问我这个说这个苏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我说这是骗人的，我说那个你那个闭环的话不是区块链专有的，他说 O2O 那个闭环都也是借盗用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闭环反馈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定义的这个起源也是来源于控制论的，也就是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机械大脑论，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理解控制论理解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入口，或者说我们作为外行作为普通人啊，就是我们学文科的或者说那个社会上我们不了解学经济的学什么的不了解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路线图，就是我们先从那个一开始那个例子，就是那个讲起，就是我们人然后写一个程序，相当于给告诉那个火炮，然后让它朝着我们这个路径打，相当于人跟机器进行对话。 对， 这是第一步，因为我相当于我告诉他们嘛，我们就机器让机器听我们的，我们必须写一个什么01那种二进制那种一个编码写进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机器跟人对话。就是机器有效的跟人对话，就是说白了第一步是你告诉机器让你想干什么让机器干什么，这个人类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能做到了，就是也不敢说所有的，但是绝大部分是就是我只要想让机器做什么它可以做，确实做出很多东西，包括现在这个 3D 打印技术，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大释放，但是我们也不敢说这个第一步就100%完成了，然后第二步刚才说这个就是机器跟人对话，机器就是我们告诉机器之后，机器要给我们一个自主的反馈，而这个是机器就是不是我们干预机器完成的，是机器自主反馈给我们的，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第二步那个状态，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回答了就是那个刘沙一开始就是您刚才问我的那个就是我们一进来的时候问那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赫拉利说2030年、38年还是39年 咱们在进直播机房谈到了现在很流行的一些书籍当中就说到了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机器统治人类，那有生之年如果你能活到2038年估计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啊机器是不是统治人类了，而且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候应该机器就应该已经统治人类了，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人类了。 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当所以这个他说他们那些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畅想，就在于当我们回到最基本的这种概念辨析的时候，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定义辨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连第一步人机对话的有效对话都没有完成的，我们敢说我们的所有想象力全实现了吗？或者我们想做什么东西然后都能够立即的有效的和如果我们想象的全部做出来吗？不太不太不太现实吧，何况第二步的话是就是机器跟我们有效对话，因为现在所以这个领域里面一直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效果，包括刘慈欣那个前两天在某资本的一个会议上还曾经说，就是这当然那个话其实也不是他说的，就是这个领域目前为止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啊。 啊，就是那个你当你看到的智能，它的智能表现都是人工的结果啊，就是这里面并没有就是减少我们的人工。打个比方，它一台机器打一个比方，只能用比喻性的语言，一台机器有8小时的智能反应，它的一种高智能的表现，它背后可能有800个小时的人类劳动在后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机器做8小时的那个就高度智能化的这种反应，然后我们人类在边上歇着，不可能的，没有。对， 其实说到这一点啊，很多朋友为什么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啊已经突飞猛进了呢？咱们先说最近几年的，比如说人类跟这个机器人下象棋也好，下围棋也好，下着下着最后人家机器人都赢了，人工智能都赢了，对吧？然后呢，各个的比如说像科技博览会呀，不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海外的，很多的国家的博览会都会有这个机器人啊，跟你一起聊天，跟你说话。注意啊，他可能跟你聊天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参展的这样的普通的人员，他说的话也是随机的，但是那个机器人就能够反应过来，而这样的报道啊屡见不鲜。再有啊，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我这主持工作现在也有人工智能的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啊，机器啊真的是在替代人类，而且呢是在比较高的科有除了我这主持人以外。然后其他的不论是像下棋也好呀，然后像这个包括还有战争的机器人嘛，他们在很多方面啊都能够自主的去处理，所以大家会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人类了，很多普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您举的例子比较多啊，我没法一一那个回应啊。我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回应，就是并没有啊。这里面以讹传讹的故事，以讹传讹的段子太多。比如说被反复炒作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阿法狗啊，就是人机对话。但是这个就属于他那个这种就是跟什么赫拉利啊，就是这些人那个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想象和传播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阿法狗这些人工智能计算的这个战胜人类这个后果，就是如果把他们应用的话，就是全球的电就都给他们用了。就是那个打个比方，人下棋不费电，他们不仅费电，而且极费电。他们费电的那个程度的话，他那个费电的量级的话，超过就是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也那个我们用的电可能只是他们用的电的一个零头。为什么这个就是先别说他这个高智能的表现是经过多少那个顶级科学家这种人工那个就是那个有多少人工才有了他们的智能啊？先不说这个，就算这个人工的成本可以压缩这个能源的这个。所以这个问题一层层展开嘛，能源也是一个问题啊。比如说 从物理的角度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对，这几年包括那个数字加密货币实践被炒得很火，这里面也没就是我们也都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就是关于它的争议很多，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展开，就先也讲一个问题，如果放开了去那个挖币的话，我们可能最快到2021年、2022年，今年是2018年，马上年末了，2-3年之后全球的电都没有了。那你就是说，那我们是要这个人工智能呢，还是要我们用电生活呢？所以这个我觉得并没有，就是现在的就是用那个，包括我在来原来的路上堵车嘛，我还看到了很多新能源汽车，就这也是一个那个很好的这个例证，就是我们是要用电的生活呢，还是说那个就是放就交给人工智能的？那我们显然是要生活啊，最基本的生存嘛，所以并没有啊。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书籍是《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控制论，一度成为了前所未有的能够预测并预见未来智能自动机器的工具。与此同时，两股对立的力量出现了，一方是对于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思考的机器会带来进步，这深深嵌入了那些现代主义者的信仰之中，但反对势力提出了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控制论假想，机器人会使工人陷入失业，机器会伤害人类，核心系统会崩塌，大量的监控和隐私泄露。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以明读书会会员孙家山先生。一本读懂人工智能前世今生的书，一部气势恢宏的人工智能发展史，《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文学评论家孙家山先生和大家来聊一聊《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其实也是听孙先生啊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啊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历史。前面我们就说到了啊，几个普通人，刚才孙先生特别说到说普通人有点夸大，或者说很多的人也在有意的啊，这里面就是专业人士有意的在夸大这个控制论。比如说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第一阿尔法狗人家老赢，结果孙先生就谈到了阿尔法狗要赢，那赢一次半次行，要老赢，那我们的物理啊，我们的电力是不够的。哎，那再来说一说现在研究了很多的机器人，那机器人能弹跳，能跟人聊天，能回答人的好多问题，甚至还能那问题回答的比人回答的还好，能前进后退，跳高跳远，这真是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机器已经跟人一样了。大家很多时候或者说觉得这机器已经比人做的还好了，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反应。那这一点啊，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孙先生，您怎么看呢？ 这个确实是就像刚才我们把那个就从那个定义就基础的路线图来作为正好作为一个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是刚才我们讲分为三个阶段，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当那个机器能够有效的那个通过自我学习来回应人类之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人和机器的这种有效结合，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举那个赛博格或者赛博人，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广义上讲我们也都已经开始进入到那个赛博人，就是在某些因为这个刚才讲这一三段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但是会有一个大致的阶段性特征。比如说像我们今年可能不用多说，再过十年二十年啊，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可能手上都有手机，包括现在像我的父母他们都有手机，他们跳广场舞也有专门的那种那个通微信的群来沟通。然后那个我就发现我妈她这两年也就是那个像我们一样时不时的看手机，然后我说你那个群太闹了，我给你调那个就是那个不打扰那个静音模式行吗？说那不行，万一有什么我错过了就是这个就是举这个例子呢，就是看似很那个通俗的，很那个就是市井的，很下里巴人的一个例子，就是想说这也是我们人的那个一个延伸因为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从维纳的那个就是角度来说，他另一本书就是专门讲就是人的延伸，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过去说人只能通过五官来认识世界， 没错 就是嗅觉闻什么味道，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感受到什么，摸到什么，但是我们这个通过手机，我们的这个感知度和联系方式就那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那个像我父母经常我他们当然他们现在退休了，他们经常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诺基亚手机时代，然后一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电话，就是因为那会儿忙的标志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经常手机打欠费啊，然后那个打得烫手啊，什么烫脸打都没电。今天这个就是他们观测，这是他们对我的一个观测，说你可我看你一天也就是基本上都在看手机。我说其实它跟你们那个年代那个诺基亚时代打的手机烫脸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离不开了嘛。但是我们的这种物理的将，刚才您讲那个物理的疆界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延伸。我可能每天实时的在跟不仅是北京的我们单位的，或者是那个北京这个学术圈的媒体的，可能在全国我可能实时的包括全世界实时跟很多人在发生那个有效的这种连接。这个就是控制论第三阶段，就是人机的这种有效融合。和就是能够实现那个就是人的这种那个巨大程度的延伸。所以这个从我们最控制论的这个最基本定义就是分这三块的，就像您说这个确实这个 从具体的细节来说没什么问题，这个哎，就这个机器人越来越能干，但是它离，就像刚才说的，离替代人类这个还有非常非常那个漫长的这个路途要摸索的。就比如说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我们举这个就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人的付出，人工的付出和它这个智能的那个就是那个输出之间这个比例换算关系，就是什么时候打，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点就是至少是一比一关系破，就是被颠倒了之后才这个才有意义，否则现在是可能就是十，就是打个比方，十个人的劳动力，一百个人的劳动力，才换出来了一个机器的聪明。那什么时候一个人的聪明和换来一个人机器，那个节点到来之后，这个就是问题才有意义。 但是普通人的意识当中都是希望这个十个人他可能换来了一个机器人的聪明，但这一个机器人他能创造出跟他一样的数以亿计的这样的机器人，然后替代或者说让人类变得更轻松，但也有可能啊就伤害到人类了。 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所以这个很远嘛，就像刚才我说来的路上看有很多那个新能源那个汽车，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新能源是否就是这种新的人工智能是否更环保呢，就是那个并没有，它并没有，就是并没有，目前为止并没有有效证明更环保，包括这个到底是电的污染大还是煤的污染大啊，这个是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的。而且还有一点，刚才我想举新能源汽车的例子，当时那个忘记了，其实我想说明的是，现在很多东西我们之所以看是很好很炫很酷，反正不用量产嘛，因为它不用量产，所以怎么说都对啊，怎么做都有道理啊，就是这些东西，刚才如果说什么十个人能不能换回那个十个那个人工智能，那反过来说的话，就是那个就是能不能什么时候换成一比一这个关系，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就是那个例证，就是不管是阿法狗啊什么那个特斯拉 anyway 任何东西都可以，什么时候量产再说。 目前好像量产的规模比较大的就是特斯拉了， 但是对 阿法狗没有几个 对吧，而特斯拉也是以著名的那个跳票著称啊，包括那个他在金融上也出了很多问题啊，就是这个但不说他那个其他问题，就是特斯拉目前为止也没有解决它的产能问题，它的量产也是迟迟没有兑现，这也是美国股票市场一再调低对它的愿景的期待的原因，就是目前为止这个领域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像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产物，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这例子举的，包括我们国内的像百度这些公司也在做，就是那个自动驾驶，但是 自动驾驶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无人驾驶就是比如说像您说的我上早上我从北大从那个从北大那个10:55出来，然后就那个就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开到您这来，你觉得开得够快了，如果我们目前为止交给任何人工智能，他们都做不到。 他们可以从上面飞过来的，他们不带从底下走的，他们直接从上面过来可行了。 那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传统城市规划，就是因为这个 又考虑到城市的运 转了，市政交通系统就全部的重做了， 还有空管吗？ 对，还有空管。那你这个就那样的话，那不安全因素。 所以瞬间移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实现。 对，不管是自动驾驶还是瞬间移动，短时间内都不能。所以他们现在我们国家搞出来的和美国搞出来的都是一样的。美国在加州搞，加州没人嘛。上那些那个加州那些没人的公路随便跑，然后我们国家搞出来上雄安对，反正雄安也没人嘛，你就去随便开呗，都是去那些无人的区域，当复杂路况复杂问题就该无人驾驶就是一个最，就是新能源汽车就是个最实际的例证，复杂路况稍微复杂一点，这个人工智能就处理不了了，或者你指望它处理的话，那恐怕可以付出更多人类劳动才能它才会像一个人一样聪明啊，而这个即便是做到这一点的话，什么时候像您说的能做到大规模量产，那么能生产出那么多跟而且关键还廉价，不是说量产就那个可以，还要廉价，把这个经济成本降下来，变成我们普通人能消费的。这中间我刚才说有三四个不可逾越的这么一个壁垒，现实壁垒在等着我们去攻克呢。这个真的是很远的一个话题。 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的现实壁垒啊，等待我们人类去攻克的内容啊，其实在《机器崛起》这本书当中也有介绍。我们来接着就这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来继续梳理书中的内容，继续来了解人工智能这样的一部发展史的情况。 好，确实也是那个控制人类历史呢，它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特别复杂，然后它在1940年代二战中后期和1940年代中后期这两个节点就是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之后呢，然后在50年代60年代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然后后来为什么我们国内就是对这个控制论，对这个cybernetics 就是这么陌生呢，就是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个东西，也是因为在1970年代之后它就开始就是迅速的转化成各个 个细分的学科啊，就比如说像那个专门的，比如说像进入到人工智能，对吧？人工智能的在1970年代之前，人工智能的会跟控制论的会是一起开的，而且那个时候叫控制论的会议，不叫 AI， 就是我们今天说 AI， 那会儿不提，那会儿我们就是 cybernetics， 然后大家来讨论，包括像那个什么刚才讲那个就是赛博空间互联网实践，包括像那个什么今天讲什么量子力学，就是都是这些我们今天。就是确实是我们今天构成我们今天世界的这种科技起源的一条中心线索，就是控制论。所以70年代之后呢，它就散开了，散到各个具体的学科当中啊，就是一个的学科当中。所以就是我们的认知呢，就是转化成对每一个学科的认知，而失去了这种总体性源头的这种讨论。这也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实际上现在比如说我们研究 AI 也好，比如说还有人研究这种脑机对接啊，包括这个人的生物点和这种机器的啊这种机械电，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其实如果忽视了1940年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论的话，去谈这些分支，最终不能够很好的结合出来能够控制人的这样的机器人，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这个我们还处在用那个专业的话说，我们还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就是距离这个真正的人工智能恐怕是有100-200年的历史啊，所以这个还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机器与未来是息息相关的，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控制论一度成为了前所未有的能够预测并预见未来智能自动机器的工具。与此同时，两股对立的力量出现了，一方是对于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思考的机器会带来进步，这深深嵌入了那些现代主义者的信仰之中，但反对势力提出了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控制论假想，机器人会使工人陷入失业，机器会伤害人类，核心系统会崩塌，大量的监控和隐私泄露。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以明读书会会员孙家山先生。一本读懂人工智能前世今生的书，一部气势恢宏的人工智能发展史，《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欢迎收听。前面的时间当中啊，孙家山先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部人工智能发展史当中的啊一些比较具有里程碑式的时间点还有事件。那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精彩内容，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请孙先生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吧，好吗？ 好，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尽可能挑跟今天生活那个最相关的，包括刚才那个刘老师举到，就是说这个时代，我们比如说像阿法狗啊，像那个对，还有最就是也是这一两年之来，在那个大众文化当中一个特别时髦的几个词汇，比如说像区块链啊，其实都是这个就是。控制论的这么一个脉络的一个当代产物。比如说我那个上半年5月份在那个北大做讲座的时候，就讲这个数字加密实践就是当中的这个复杂性。然后因为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学术讲座，然后我当时提前一个小时到那个讲座的教室去准备上自习，准备那个讲座框架。然后我刚坐下，就有一个那个大妈来敲门，然后真的是那个场景特别那个，说非常怯生生的说，请问这个教室一会儿是有区块链讲座吗？我说啊，对，确实。 它可见对于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的这种影响。但确实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哎，比如像区块链也好，包括像阿法狗也好，不是说像孙猴子啊一个雷劈出来的，它也是这个有的它自己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源头。这也是比如说像这本书的第七章讲这个无政府主义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说无政府主义，可能还停留在就是对于那个18世纪法国那种在社会主义实践之前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是属于这种讨论。实际上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就是我们今天包括以区块链为表征的这些数字加密实践，实际上也是在控制论这个脉络下产生的。因为刚才讲我们有这个就是赛博空间，然后这个就是在互联网实践当中的话，然后那个包括出现了很多，尤其是跟1960年代的那种各种朋克运动就是那个相结合，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有熟悉的一点，像那个蒸汽朋克对，蒸汽朋克实际上也是从控制论那个脉络产生的，包括的真空管那个朋克，比如说像库斯图里卡的一些电影，就学术就是一些那个迷影文化的那个一些那个小青年们都爱讲库斯图里卡，然后包括像他们玩的游戏红色警戒也都是在这一脉络的产物。然后包括这个密码朋克，也就是加密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密码朋克。这个密码朋克本身也是控制论的这么一个脉络下一直到延续到今天这一个产物。这个确实也是这其中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做学理层辨析，我们讲实际的例子就是比如说那个像刚才举那个就是像新能源汽车特斯拉，比如说像举阿法狗，就是之所以我们今天那个陷入到这种关于未来的词汇的狂欢当中，就是大量的词汇，然后就是给人们造成一种忧虑就好像那个就是马上就要被人，就是人就要被机器主宰了，就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这本书《机器崛起》的话，在这个尾声中的话，作者也许与其说是机器崛起，不如说是机器陨落。他讲的机器崛起是这本书的一个对向，是向回看，从二战中后期开始，1943年、1944年向回看，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机器崛起的历史。但是从我们如果今天向前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我们甚至不妨持相反观点，是一个机器陨落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背后这种关于未来想象的狂欢这种不负责任的狂欢的背后呢，实际上是忽略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比如说就是举像新能源汽车比如说我们都会说特斯拉还有背后是马斯克然后包括像那个美国那个像阿法狗美国这种那个新的那个科技创业浪潮，这背后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就比如说今年我们上半年就春节之后有一个科幻电影，就是那个头号玩家，这背后有所掩饰的是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两个10万亿美元那个 GDP 的那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这个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竞争。因为美国这方面确实有他们的这个特点和他们的长处，就是他们的这种新的科技创业浪潮跟这种新媒体营销这种新媒体话语，关于这种面向未来的话语绑得特别紧，所以给我们造成了这种印象。但它实际上背后，比如说像为什么举头号玩家的例子，真正机器统治人并不可怕然后永远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问题。这种我们今天学术上管它叫平台性资本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中的影响，比如说像国外像 Facebook 这种大的平台型企业，对于各个国家基本的通讯安全、文化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单纯的民主国家这个范畴。比如说你像我们不它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能在我们国家的现有法律体下也没有办法完全覆盖和完全处理。所以这个背后真正的讲这个就之所以介绍这本书的原因，也是把这个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拿出来，而不是说我们被忽悠了就被这各种词汇带着走，一会儿去畅想这个，一会儿去畅想那个，然后一会儿被这个统治，一会儿被那个统治。因为这些畅想的背后实际上都是资本的噱头，都是资本营销的，都是就是科技美国，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科技创业浪潮，在新媒绑架新媒体话语，绑架舆论话语进行营销的这么一个产物和结果。比如说我们都举特斯拉，那我们很现实的一个例子是这么说起来可能都没人相信，但也是一个最经典的这么一个代表。特斯拉的电池技术可能还没有我们比亚迪的电池技术来先进，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亚迪这个品牌，它的品牌价值和品牌形象能跟特斯拉比吗？那是对。 所以在这儿也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邀请孙家山先生来跟大家谈谈机器崛起。很多朋友会说学文科的孙家山先生为什么能够谈这样的一个很多朋友认为是一个纯理科的书。其实在我们理解这些科学，理解这些技术的发展的同时不要忽视了背后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内容。那凭什么 同样的东西，你买那个牌的不买这个牌的，你买那个人生产的不买这个人生产的，有的时候科学技术也是一些国家的营销的方法。 对对。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这本书呢，来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在近期啊，机械工业出版社其实也出版了一些其他的书籍，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的推荐一下，分别呢是《机器时代》、《机器人统治地球后的工作、爱情和生活》，那么还有社会机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人类的碰撞，还有理解信念人工智能的科学理解，这样的书其实很多很多。那么大家在阅读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孙先生来节目当中谈到内容特别特别重要，要带着政治的观点去阅读这些纯技术方面的内容，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啊，孙先生能不能够认可呢？ 我挺认可的，就是但是我就补充一点，就是不只是一个就是纯政治上，这也是一个资本力量、资本话语博弈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确实是我们国家那个在这个领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年龄还要小的一些90后的年轻人都要那个在这个就是参与这种科技创新浪潮，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从我们国家这种创新的这种创业的这个环境下，这些方面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也在就是在今年年末已经发射一次，那次失败了，然后马上12月份和1月份还有我们自己的民用的商业航天发射。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停留在那个对于航空的理解，就是那种都是国家在做，但实际上像马斯克他们那种 SpaceX 包括那个像那个蓝色起源就是那个亚马逊的那个贝索斯就是美国的马云做的那个蓝色起源那都是民用的商业航天。但是我们现在也从2014年国家允许就是民用进入之后，也开始进入到这个窗口期和收获期了，但是我们相应的这种话语的这种表达却与人家就是比如说与美国相比的话还是有着很大的一个差距啊。但而且不仅如此还被骗啊。 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籍，不论不仅仅是从机器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和人的角度要想想这样的一方面的内容。好，感谢孙家山先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读书俱乐部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